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偏偏见不得沈乔对别人另眼相看，总要找机会打破他的认知。 阿乔，你这话问得太蠢，老秃驴他如何不知道杀了宇文邕就一了百了，偏偏要对我穷追不舍？那自然是因为佛门要维持光明正大的形象，不能沾上弑君犯上的罪名，就算要杀，那也得让别人去杀，自己干干净净，不然半点尘埃才是。老秃驴，你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？ 阿弥陀佛，沈道长既不愿旁观，非要将燕无师护到底，那贫僧也只好得罪了。 说话的时候，他不过抬起一步，人已到了沈乔跟前。伴随着玉铃铛声声悦耳，绵绵不绝，紫金杖轻飘飘点向沈乔胸口。他的动作很慢，慢到能让人看清每一个细节，可又极快，快到别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沈乔赫然发现自己的功力果然还是太差了，即便能猜到雪婷的手可能伸向何方，但身体依旧无法做出及时的反应。待他刚将剑举起来的时候，胸口已觉沉闷一击，紧接着疼痛自那一点迅速蔓延开来。沈乔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向后飞去，喉头一片腥甜。在他瞬间的迷惘之后，吐出一大口血，人也重重撞上廊柱。但沈乔并无片刻停留，他借力，剑光若月色入水，辅以江涛吞吐，霎时光彩莹黄，锦绣千重，层层叠叠，朝雪婷禅师翻涌奔腾而去。便连雪婷这样的修为，一时也分不清何者为人，何者为剑。那头连生连灭二人相互配合，俨然默契天成，心意相通。燕无师武功大不如前，魔心破绽又尚未修补完好，出手难免留了几分余地。正是这样，给了两人可趁之机，连生与连灭一人守一人攻，围住燕无师，也并不下杀手，却如太极两仪一般无懈可击。他们显然事先得了雪婷的吩咐，知道以自己的能力，就算燕无师功力大减，要杀他还是勉强了些，是以只求拖住燕无师，等雪婷那边打败了沈乔，就可抽手过来支援。可惜等来等去，数百招过去，两人渐渐额头冒汗，雪婷那边却被沈乔拖住，根本分不开身。连生有些急了，趁着师弟连灭出手攻击燕无师之际，他忍不住朝师尊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可就是这一眼，情势陡然发生了变化。一直处于守势的燕无师忽然出手，并指为剑点向连灭的掌心。连灭先前见燕无师表现平平，不由存了轻敌之心，觉得幻月宗宗主也不过如此。结果这个念头才刚刚升起，便觉得掌心一阵刺痛，仿佛被一根烧红的铁杵捅穿。他禁不住惨叫出声，身体反射性连连后退，再看自己手掌，竟是破开一个血洞，鲜血汩汩流出，隐约可见筋肉与白色骨头。连生听见动静又赶紧回头，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，可还未等他来得及动作，一道剑光倏然从面前掠过。 走！ 伴随着这句话，沈乔携起燕无师的臂膀朝东南方向掠去。沈乔丝毫不敢小看雪婷，所以天阔红影几乎运到极致，在旁人眼里，二人仿佛化作两道风影，但他却还有感不足，生怕雪婷会追上来，一路只不断往前飞掠，两旁树木化为虚影飞速倒退，而他却半分没有缓下来。虽然头也没回，可沈乔分明能感觉身后始终有一道威胁似远似近地坠着，如芒在背，那分明是雪婷追在后面不肯罢休。即便沈乔快了一步，一时片刻想要摆脱雪婷的纠缠也不大可能。沈乔带着燕无师出了城，一路直奔魏州旁边的过涧山。山脚本有茂密树林，容易隐蔽身形，燕无师却道： 往山上走。 沈乔想也没想，脚下未停，又朝山上掠去。此时正值初春，冰河融化，百花绽放，山中全鸣鸟叫，生机盎然。但正因为如此，林木交错，山石崎岖，山道陡峭，几无立足之处。从半山腰往下看， 峭壁笔直，云雾缭绕，更添几分险峻。极至半山腰，沈乔发现一处洞穴，隐于丛林之后，里头幽暗曲折，溪流匆匆，竟颇为深邃，便与燕巫师一并入内。约莫走了数丈远，眼前忽然明亮开阔，四周俨然石壁光滑，方圆如同大户人家厅堂大小。再抬头一看，头顶已无山石覆盖，日光从交错繁杂的树叶间隙洒下来，落在他们脚下的枯叶上。 就这里吧，雪婷知道我们会在山下树林躲避，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上山来。 沈乔一直提着的心神方才松懈下来，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放松愉快，而是弯腰吐出一大口血。那是刚刚在与雪婷交手时就受的内伤，后来带着燕巫师一路跑，他的胸口始终疼痛难当，却又怕一张嘴便泄了那口气，所以连说话都不曾。直到此刻，天下排名前三的宗师级高手这一掌，不是谁都能受得住的。沈乔以功力尚未完全恢复的状态，能与对方交手这么长时间，还能带着燕巫师逃跑，全凭他尚未完全纯熟的剑心境界。但境界用于剑上，不可能如同内力真气一般绵绵不绝，所以早在交手之前，沈乔就没有想过要与雪婷禅师血战到底，而是做好了随时撤退的打算。要想从雪婷禅师眼皮底下离开并非易事，尤其还在带着一个包袱的情况下，但沈乔偏偏做到了。很明显，两人之前虽然没有就撤退问题深入交流过，但燕巫师必然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，所以两人无需言语便能达成默契与共识。伴随着这一口血吐出来，沈乔头晕眼花，几乎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，功力耗损过度又受了内伤的后果就是双目一黑，耳边嗡嗡作响，直接往前栽倒。燕巫师自然而然将他抱住。 阿乔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也不用这么急着投怀送抱啊。 他的声音有些中气不足，明显也是受了点伤，但毫无减损燕宗主话语里的肆意调笑。话音刚落，沈乔又吐了一大口血，几乎半个身体都靠在他的臂弯，面色苍白，奄奄一息。 不会这样就被气得吐血了吧？我们走了，吴伯哈清他们会如何？雪婷不是桑景行，他毕竟还要挂着佛门的脸皮，又知道拿那两人威胁我也无用，自然不会做无用的事情。 沈乔点点头，血迹沾在唇上，更显唇色冷白，鲜血嫣红。燕巫师伸出拇指，将他唇边残血开去。沈乔胸口闷痛难当，连呼吸都放轻了，根本无法再集中精力关注身外事物，连感官都变得迟钝起来。猝不及防被对方塞了一小块东西入嘴，又被对方捂住嘴巴不准吐出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身体已经先理智做出反应，将那块东西吞了进去。喉咙干涩发疼，差点没被噎死，他剧烈咳嗽起来，牵动内伤，连眼睛都印上一层湿润。 于从容，你又没吃过，怎知是玉从容？分明是毒药。玉从容只能治外伤，与我没有太大用处。那你吐出来好了。 那东西已经被沈乔吞入腹中，哪里还能吐得出来？方才雪婷一掌将他胸骨打断一根，现在呼吸起伏都觉得刺痛不已。但对于习武之人来说，这种外伤已经算是三不五十的常事，尤其沈乔与坤爷一战之后受的伤更是数不胜数，断骨头之类的根本不足一提。比较麻烦的还是内伤。事实证明，跟燕巫师打嘴仗是完全无用的行为。沈乔索性闭上嘴，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 他并没有睡多久，即使闭上眼，身体也总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警戒状态。醒来的时候刚刚过了晌午，再看四周，燕无师已经没了踪影。 他走了。 这个想法从沈乔脑海浮现出来，他勉力坐起身，背靠石壁，尽量不牵扯到伤口。湿润藤蔓从头顶垂下，水珠滑落在他脸颊边，带来冰凉的触感。胸口原本的刺痛化为隐隐作痛，可见玉葱蓉还是起了作用的。沈乔盘膝运功疗伤，一周天以后，体内真气在全身流淌，为四肢百骸带来暖洋洋的酥麻感，连带内伤似乎也有所好转。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山洞通往洞口的狭道传来一阵细微的脚步声。沈乔没有起身，因为他从步伐节奏听出了来人的身份。自从眼睛坏了之后，他便有意训练自己的耳力，甚至琢磨每个人步伐上细微的不同。时日一长，他的耳力比寻常习武之人还要更敏锐两分。果然是燕无师走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串麻雀。 你出去过了？ 嗯。 把你的山河同悲剑借我一下。 你在外面没碰上雪婷吧？ 你作甚？ 你吃麻雀连毛吃的？ 那是师尊留给我的山河同悲剑。 阿乔何必动气，小心吐血。齐凤阁在你心目中如同天人，可他也是要吃五谷杂粮的，便是他背着你用这剑刮胡子，你又怎么知道？ 说话间，几只麻雀的毛都已经被他剃了个干净。难为燕无师提着一把长剑，居然也能举重若轻，用出匕首的效用来。他又将剑放入溪流中，洗刷掉粘在上面的麻雀毛，方才还剑入鞘，送回沈乔手中，还用冰凉冰凉的手摸了摸沈乔的脸颊。 好啦，齐凤阁死了那么久，就算你真拿着这剑去刮胡子，他也不可能跳出来骂你。剑在心中，不在身外。也只有你会这般宝贝，看看人家玉矮，那君子不弃被我折了，人家二话不说直接换了把新的，也没见他跑去齐凤阁坟前嚎啕大哭吧。 沈乔已经气得不想和他说话了，得亏刚刚才运过一回功，不然真要呕血了。燕无师心情倒似不错，找了块干燥的地方堆点枯叶树枝，点了火折子，把麻雀串起来烤，不一会儿焦香四溢飘散开来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